从1998年以来，北京市综合运用补贴、峰谷电价、提高收费标准、严格排放标准、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等政策，实施关停电厂、燃煤机组、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、小煤炉淘汰、民用散煤治理等一系列举措，大力压减燃煤，取得显著成效。全市的燃煤总量从2012年的2270万吨下降到2017年的500万吨以内，电、天然气等优质能源占比已超过94%。与燃煤直接相关的二氧化硫浓度从1998年的每立方米120微克下降到2017年的每立方米8微克，